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小的时候，每次做了什么冲撞神灵的事，家长都会说一句，小孩不识世界，不知者不罪。记得在我小的时候，有好多人的屋企都挂住嗰啲过咗身嘅人嘅黑白遗像，每一次我见到嗰啲相，都会好惊，然后就发噩梦噶啦。喺我读小学嘅时候，我爷爷过咗身，当时屋企人同佢整咗一张红底嘅彩色遗像，喺张相上边嘅爷爷瞪大只眼望住前边。我阿爸将呢张相摆咗喺拜神台嘅祖先位嗰度。我哋屋企嘅格局系咁样噶，喺房间行出客厅，想要去洗手间或者厨房嘅话，一定会经过拜神柜，亦即系话会见到嗰张相。喺日头嘅时候，我每次翻到屋企就会好刻意咁唔睇嗰个方向。因为我每次见到都好惊㗎。有一日晚黑三更半夜，我起身屙夜尿，行出房门之后，我高个头就见到咗爷爷对住我笑啊。月光透过窗眼照向咗嗰张相，成张相反晒光咁望住我。我当时吓到厕所都冇去，嗱嗱声就返返入房，闩埋道门，上床继续瞓觉。第二日放学之后，我趁爸妈仲未返到屋企，静鸡鸡咁爬上咗拜神柜，将嗰张相吸转咗，摄咗喺祖先嘅嗰块牌后面。 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爷爷有怪莫怪，有怪莫怪，细路仔唔识世界，你瞓觉啦，唔好望住我啦，我好惊啊！ 我一边吟吟沉沉，一边摆好咗嗰张相，仲趁阿妈唔喺度，偷偷地装咗炷香，然后就系食饭、写作业、上床瞓觉。三更半夜，我又因为好急尿而醒咗啊！呢一次我就谂，爷爷唔会再望住我啦，我可以去洗手间啦。然后我慢慢从床上边爬起身，就喺我打开房门嘅嗰一瞬间，有一个人影就企咗喺我面前。我吓到成个人扎咗起身，直接吵醒咗隔离房嘅爸妈。阿妈行出嚟，打开咗客厅嘅灯，边度仲有咩影子？我将头先见到黑影嘅事讲咗俾阿妈听，阿妈就话我自己吓自己啦。佢就话唔使惊，快啲去啦，快啲去洗手间啦，阿妈睇住你。喺阿妈嘅保护下，我就鼓起勇气继续行去洗手间啦。但系我啱啱我高个头，目光睄到咗拜神柜嗰度，我发现爷爷张相又冻咗喺嗰度啊！我成个人吓到扯晒大气， 妈妈，爷爷，爷爷 啊！阿妈觉得好奇怪，问我发生咩事，我就将吸转咗张相嘅事讲咗俾阿妈听，但系我阿妈话冇啊。张相一直都喺度啊，几时吸转过啊？我仲扯紧大气，拉住阿妈只手，要佢同我一齐入洗手间。我啱啱打开洗手间嘅灯，嗰盏灯就霎下霎下咁，突然之间又熄翻啦。我手腾脚震咁，嗱嗱声入去搞掂，就行翻出嚟。阿妈陪住我上床，帮我整好洗蚊帐之后，佢就闩门出返去啦。 我瞓着之后梦到咗爷爷啊，佢仲系记忆中嗰个和蔼可亲嘅样子。 清明节到啦嘛，我翻嚟睇下你哋，摆翻好张相，唔好阻住我嘅视线先得噶。 爷爷，好，我再都唔会挡住你噶啦。 嗰次之后，我就冇掂过嗰张相，而且我再都唔怕黑啦。我硬系觉得爷爷每一日都喺度守护住我。清明节到啦，希望你可以梦到嗰个思念咗好耐嘅人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